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6章古灵阁第81集。 计划已经定好，准备已经完成。在那间最小卧室的壁炉架上，一根从赫敏在马尔福庄园穿的那件毛衣上摘下的长长的粗糙的黑头发卷缩在一个小玻璃药瓶里。 你拿着他本人的魔杖。 哈利朝胡桃木魔杖点了点头说， 我想应该是很令人信服的。 赫敏战战兢兢地拿起魔杖，好像害怕魔杖会蛰他或咬他一样。 我讨厌这个东西， 他低声说道， 真心讨厌，感觉很糟糕，用起来很不顺手，有点像他的一部分。 哈利忍不住想起赫敏当初怎样驳斥他对黑刺李牧魔杖的嫌恶。当他认为那根魔杖不如自己的好用时，赫敏坚持认为那只是心理作用，对他说只要多加练习就好。然而哈利决定不再重提他当初的建议，在偷袭古灵阁的前夜跟他作对似乎不是时候。 不过他可能会帮助你进入角色， 罗恩说， 想想那根魔杖做了些什么吧。 这正是我要说的， 赫敏说， 就是这根魔杖摧残过纳威的父母，谁知道还有多少人被他折磨过，就是这根魔杖杀死了小天狼星。 哈利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低头看着魔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它折断，想用靠在身旁墙上的格兰芬多宝剑把它砍成两截。 我怀念我的魔杖， 赫敏可怜地说， 真希望奥利凡德先生也给我另外做一根。 那天早上，奥利凡德先生给卢娜寄来了一根新魔杖，此刻卢娜正在屋后的草坪上，在傍晚的阳光下试验它的性能。迪安的魔杖也被搜捕队夺去了，他在一旁郁闷地看着。哈利低头注视着曾经属于德拉科马尔福的山楂木魔杖，他惊讶但庆幸地发现这根魔杖用起来至少跟赫敏的那根一样顺手。哈利记起了奥利凡德说过的魔杖性能的秘密，他估计赫敏的问题是他没有战胜胡桃木魔杖效忠的对象，没有直接从贝拉特里克斯的手上夺得它。卧室的门开了，拉环走了进来，哈利本能地伸手抓住剑柄，把宝剑揽到自己的身边，但马上又后悔了。他能看出妖精注意到了这个动作，为了掩饰刚才的尴尬，哈利说， 啊，我们正在做最后的检查，拉环，我们已经告诉比尔和芙蓉我们明天离开，并且叫他们不要启程送我们。 他们离开之前，赫敏要化妆成贝拉特里克斯，这件事让比尔和芙蓉知道或猜到的越少越好，所以哈利等坚决不要他们送，并讲明了不再返回这里。珀金斯的旧帐篷在遭遇搜捕队的那天晚上弄丢了，比尔又借给他们一个，现在就放在串珠小包里。赫敏那天情急之下居然把小包塞进袜子里躲过了搜捕队的搜查，哈利得知后十分佩服。哈利会想念比尔、芙蓉、卢娜以及迪安，更不必说这几个星期来享受到的家的舒适，但他仍然期待着逃离贝壳小屋的禁锢。他已经厌倦了总要确保他和罗恩、赫敏说话时不会被别人听见，厌倦了把他们自己关在狭小黑暗的卧室里，尤其是他想摆脱拉环。然而在不交出格兰芬多宝剑的情况下，怎样以及什么时候才能与那个妖精分手，哈利一直想不出答案。妖精很少让哈利、罗恩和赫敏单独待在一起五分钟以上，他们三人不可能商量出办法。 他都可以给我妈妈上上课了， 罗恩埋怨道，因为妖精的长手指不停地出现在门边。有比尔的警告在脑海里，哈利不禁怀疑拉环随时都在提防他们使诈。赫敏强烈反对计划中的骗局，哈利只好放弃了同他商量如何行动。而在难得几次没有拉环的自由时间里，罗恩所能想到的也就是， 我们见机行事吧，伙计。 那个晚上哈利睡得很糟糕，开始几小时一直醒着，回想起潜入魔法部之前那天晚上的感受，记得当时他是满怀决心，几乎是兴奋的，而现在他却感到一阵阵焦虑和痛苦的怀疑，摆脱不掉对于彻底失败的恐惧。他不停地告诉自己计划很周密，对可能遭遇的所有困难都做了充分准备，而且拉魂很熟悉情况，可是他心里仍然不踏实。有一两次听到罗恩那边有动静，他断定罗恩也醒着，但他们是和迪安一起睡在起居室里，所以哈利没有说话。谢天谢地，6点钟到了，他们钻出睡袋，在昏暗中穿上衣服，轻手轻脚地走到花园里，等待同赫敏和拉环会合。黎明很寒冷，但由于是5月了，没有什么风。哈利抬头看着仍在黑色夜空中闪烁微光的星星，听着海水一遍遍冲击峭壁，他将会怀念这声音。现在绿色的小嫩芽已经从多比坟上的红土中钻出，一年之后这个土丘将被鲜花覆盖，刻有多比名字的白石头已经有点风化的痕迹。他现在才意识到，再也找不到一个比这里更美丽的地方让多比安息了。然而想到就要离开多比，哈利悲伤的有点心痛。他低头看着坟墓，再次疑惑小精灵是怎么知道去哪里营救他们的。他的手指不经意间伸向挂在脖子上的小皮带，摸到了边缘不齐的镜子碎片。他曾相信在里面见到了邓布利多的眼睛。这时开门声一响，他回过头来，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大步跨过草坪朝他们走来，拉环陪在旁边。贝拉特里克斯穿着一件从格里莫广场带来的旧袍子，边走边把串珠小包塞进袍子里面的口袋。哈利明知道那其实是赫敏，却仍然抑制不住一阵厌恶的战栗。他的个头比他还高，长长的波浪形黑发披在背后，肿眼皮的眼睛轻蔑地看着他。但他说话时，哈利从贝拉特里克斯低沉的声音中听出了赫敏的风格。 他的味道令人作呕，比哥迪根还难喝。好，罗恩，过来让我给你弄。 好吧，但是记住，我不喜欢胡子太长。 哦，看在老天的份上，这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 不是的，太事儿。不过我喜欢我的鼻子变短一点，就照你上次弄的那样。 赫敏叹了口气，开始工作，嘴里喃喃地念着帮罗恩改变容貌。罗恩被赋予了一个完全是捏造的身份，他们指望贝拉特里克斯那股邪恶的霸气会保护他。哈利和拉环将藏在隐形衣下面。 好了， 赫敏说。 他看起来怎样，哈利？ 伪装过的罗恩还能勉强辨认出来，但哈利想那仅仅是因为他和罗恩太熟悉了。罗恩现在头发长而蜷曲，下巴上有一把浓密的棕色胡须，上唇也留着小胡子，脸上没有了雀斑，眉毛很浓，鼻子又短又宽。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还凑合。 哈利说。 我们可以走了吗？ 三人都回头看了一眼贝壳小屋，它黑乎乎地静卧在渐渐暗淡下去的星星下。他们转身朝外走，只要过了界墙，赤胆中心咒就不再有效，他们便可以幻影移形了。一出大门，拉环便说话了。 现在我该爬上了吧，哈利波特。 哈利弯下腰，妖精爬到他背上，双手相扣抱住哈利的喉咙口。他并不重，但哈利不喜欢碰的妖精，也不喜欢他那样紧抱着自己，力气大得惊人。赫敏从串珠小包里取出隐形衣，盖住了他们俩。 好极了， 他说道，一边俯身检查哈利的脚。 我什么也看不到，走吧。 哈利背着拉环原地旋转，拼命集中意念想着破釜酒吧，那是对角巷的入口。当他们进入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黑暗时，妖精抱得更紧了。几秒钟后，哈利的双脚踏到了地面，睁眼一看，是查令十字街，麻瓜们匆匆走过，带着大清早那种没精打采的表情，丝毫没有意识到小旅馆的存在。破釜酒吧里几乎没人，汤姆，那个驼背又没牙的老板，正在吧台后面擦拭玻璃杯。几个在远处墙角里窃窃私语的巫师瞥了一眼赫敏，退到了暗处。 莱斯特兰奇夫人， 汤姆低声说道。当赫敏走过时，他恭敬地低下了头。 早上好， 赫敏说。在隐形衣下背着拉环轻轻走过的哈利看出汤姆有些惊讶， 太有礼貌了。 从旅馆进入小小的后院时，哈利对赫敏耳语道：“ 你对他们要像对待垃圾一样。” 啊，好，好。 赫敏抽出贝拉特里克斯的魔杖，在面前看似普通的墙上轻敲一块砖头，墙砖马上开始旋转，中间的地方出现一个小洞，洞口越变越大，最后形成一个拱洞，通向一条鹅卵石铺起的狭窄街道，那就是对角巷。